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车在囧途，路遇抛锚趴窝， 别担心，人保车险客户只要投保车损险，打开中国人保 APP 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还能拖车、搭便、纵油、换胎，可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人保直销车险，400124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三环马甸尔桥到太阳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三的固定单元，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我们来到的是卧室这个空间。哎呀，今天我们要解决的这个呀，哎呀，可能会有点影响大家午餐的。真的会影响吗？因为说到卧室呢，橘子老师总是在跟我说那我们要不要说卫生间，要不要说卫生间这个部分。我说可以说一说，因为确实我们周一到周四的居家生活板块忽略了卫生间这个板块，但是呢其实主卧里边会带有卫生间的这个板块。哎，那今天呢，我们帮大家通过这个精油芳疗的方法啊，芳香疗法，治愈一下你们家的厕所。今天来帮我们治愈的两位，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橘子老师。 大家好。 嗯，橘子老师今天是抱着一桶纸来的。就是哎，这个你看变天了，这个立秋之后很明显北京的晚间是很凉爽的，然后早上又会有一点点热，所以哎，这个温度调节的时候提醒大家，嗯，你看这个活得精致如橘子老师也会有抱着一桶纸上节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注意晚间啊，睡觉的时候不要太贪凉，虽然橘子老师也不是贪凉造成的。还有一位是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只不过好久没来了啊，福威芳香学院的讲师，同时也是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的注册芳疗师，芳香珠宝品牌芳悦珠瑞的创始人和设计师魏佳老师，欢迎魏佳。 Hello， 大家好。 嗯，魏佳老师，哎，为什么魏佳的这个声音一出来，我就想到《如懿传》 啊？他今天早上，哎，昨儿还发《如懿传》的朋友圈， 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人说魏佳老师的声线啊，很像这个周迅老师？ 会比较低，会比较低， 哎，会有一点点，啊。 对， 嗯，这个也挺应景的哈，啊。说回到我们卫生间的事儿， 嗯， 今天我们会给大家几个解决方案，是关于这个卫生间里边除味儿的事儿。 其实是中和一下味道，嗯。 你是说没有办法除去，没有办法，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把这个味道感觉好像抽走了，我重新给它注入一个新的味道，不是这个原理， 不是。 嗯 嗯，是更多的会是利用芳香疗法的一些手段把这个气味进行一个中和和掩盖。 你们刚才说那扑扑乐啊，我们要不要一开始就来说一说这事儿，就他俩说扑扑乐的时候我都乐了。如果你们家也面临说，其实现在嗯好一点的新 的这个楼房可能会是明厨明卫啊，这个卫生间会有窗户，但是呢会有很多朋友会发现，哎，有一些二手房呀老房子它不一定能够保证，哎，厨房也是有窗户的，然后卫生间有窗户，它可能只能择一啊，这个朝向的问题呀，当时建筑的问题，所以这个卫生间没有窗户然后又需要这个排风呀什么去解决的时候，我觉得很容易出现，尤其是夏天，就是它比较潮湿啊，不像冬天，哎，如果比较干燥的话，味道反而容易散去。哎，说的好像很有心得一样，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替你们说出你们的心声。今天呢，如果想要知道我们家的这个洗手间里边，哎，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然后呢，想要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毕竟我们用精油的方法是很天然很自然的，不会给我们的神经啊造成一些影响的方法，今天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向我们提问，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再说一遍，微博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啊，看到我说这个洗手间除味妙招这一条，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帖评论区可以留言。还有朋友说这个精油啊是掩盖味道，那取决于冲马桶的时候有没有盖好马桶盖。说不然呢，这个水流漩涡拔细菌卷高五米多高。你这卷高五米多高就到别人家的洗手间里去了吧，你这细菌。哎，但他说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对不 对？就是我们冲水的时候要盖好马桶盖，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是这样的，刚才提到的那个普普乐，国外很早就有，现在我在国内的一些购物网站上也有看到，就可能是那个复制版的，或者是同类的产品，其实使用的方法里边主要的成分还是精油。这个一会儿魏佳老师会给大家说配方。 我以为魏佳老师会跟大家说一些使用方法和场景。 使用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上厕所之前，或者如果有习惯的话，就上完厕所也就是 也可以滴 啊，直接滴到马桶的那个水里面。其实因为精油不溶于水，它里边的一些成分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它其实是在那个水的表面形成一层膜。就封住、那个、 等一下，我们上洗手间之前，就解决个人问题之前滴，它也浮于那里啊，它也浮于那个水面啊。 对啊，所以隔住嘛。 好了，我已经很形象的就是了解了，就我整个脑海当中都是隔住，到底隔住了什么呢？就 味道。其实我们除了这个直接滴到马桶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小办法来改善这个气味的。 哎，这个我们就先说说扑扑乐这事儿吧。扑扑乐呀，这个名字叫的也特别形象，是吧？这 因为这个国外的那个叫扑扑乐，它其实是那个音，就是它是音译的，就它写了个扑扑的那个单词。 那人家是象声词，好不好？ 象声词 音译个什么？我们也是象声词，我们也是象声词的意思。好，我们先来跟大家说说解决，因为刚才我说了一个场景，我觉得在很多的家庭都会有。因为你家里面不单单是说，哎，可能是单身人是一个人住，或者是小两口住啊，当然小两口住也有这个问题。当这个居住人数大于一的时候， 就会有 这个问题，就是哎，接连尤其是早上，对吧？哎，早上的时候接连要去到卫生间的时候，这个接续的这个如果有点紧，你说一家五口。如果当然了，家里面可能会有两个卫生间，那你平均下来也得有两三个人共用一个卫生间。 对，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扑扑乐，在去洗手间之前可以滴到这个水面，然后去完了以后，其实也可以，它就一直会在这个水面来散啊一些很芳香的味道。刚才我们的听众提示大家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你冲掉它的时候，还是要盖住马桶盖，这样的话呢，细菌不至于啊卷出五米多个。这个形容也特别有意思，卷出五米多高。好，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扑扑乐能不能自己做。因为现在虽然说我们可能在某宝或者电商网站上面可以看到一些，但是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家里面有小朋友呀或者怎么样，不是自己配的精油的感觉总是不安全，不太敢买， 毕竟这个良莠不齐。那接下来魏佳老师会告诉我们扑扑乐的配方，来吧。 没问题啊，我们即便是不在网站上直接购买扑扑乐这样的产品，自己在家我们也可以手工 DIY 我们自己喜欢的扑扑乐。其实它的配方很简单，就是用精油来实现。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洗手间的这个异味，尤其是刚才讲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排泄物的这个异味呢，它属于动物调性，它是属于动物调性的。那在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香气色谱图里面呢，可以直接抵消动物调性的这个气味，我们要选用到的是草木类的香气。在草木类的香气里面，我个人最为推荐和推崇的呢，就是桉树叶类的。那么咱们的精油就可以直接选用尤加利。 就只有一种就够了。 如果说喜欢复配啊，可以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进行复配。但是如果为了简单、方便、快捷，上手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么还是单方的是最节省的。 就现在就可以去某宝，但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旗舰店啊，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福威的这个，哎，我微博上面回复你们好不好？虽然我之前为了吐血推荐那个祛痘精油，已经跟大家回复过很多次了，因为很多朋友都说我买精油觉得不靠谱，我到底能去哪儿买？你们在微博啊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留言，我来回复你们靠谱的这个购买渠道，就直接买尤加利精油单方的。 对，单方的就可以。 其实每一次就一两滴，是不是就够了？ 足够，足 够了。 它这个味道要怎么形容一下？就是树叶的味道， 叶子的味道。 其实尤加利的味道，我个人感觉啊，我自己会是比较喜欢的。当你在闻嗅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你整个的肺部都被湿润了。它有一点点会像是这个雨过以后。负氧离子很高，然后那个氧气很充分，很清新的那种状态。 这有一种，哎，改善洗手间，大家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不用到各种手段去除味儿的时候，你其实初进到洗手间里边，尤其是前一位刚走不久的时候，你是不敢要深呼吸的， 对， 这个肺里是不太敢进入到空气的。但是呢，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手段啊，就是尤加利单方的精油，我们所有乐享生活的听众，哎呀，你们这有福气了，赶紧去买。你看，一般来说是。通过这么简单的一个手段啊，就是尤加利单方的精油，我们所有乐享生活的听众，哎呀，你们这有福气了，赶紧去买。你看，一般来说是30毫升、10毫升， 10毫升 小的10毫升。我们按照这个，我一次一滴或者两滴的话，大概可以滴多少次？ 哦，这个很久啊，10毫升总共差不多200滴吧，所以一次用一滴，一天用。4次 啊， 那也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 哦，50天，真的是2个月的时间才一瓶， 一瓶就可以。 这反正很经济，很实惠，而且很便捷。那我们再往里加其他的味道，纯粹就是个人喜好了，是吗？ 对，纯粹是个人喜好，或者是大家对气味上的一个偏好和选择。那我可能 甜橙之类的， 反倒 洗手间里面有甜橙味， 反倒不太建议在洗手间里面加这种 很香甜的味道。 对，是的，如果说是偏好这个果香调的朋友的话。我更推荐是柠檬而不是甜橙。对，柠檬的感觉会比甜橙好很多。 甜橙有一种浑浊感，就是香的会有点浓重，就有点浑浊的感觉。 千万不要在卫生间里面用那种特别沉重的味道。就刚才魏佳老师讲到的，就是味道相冲嘛，或者是叫能中和一下的这个味道，就是草木类的是最重要的。那像比如说用错了之后，像用一些很沉重的味道，反倒体验感会下降很多。所以不能用错。 不能用错。我刚才给大家一个错误的示范啊，因为我个人就是生活当中就是比较喜欢甜橙这个味道。 你在书房用可以啊。 会热爱学习是吧？ 对，很甜美。 学习的时候都会很开心。 对，就是给小朋友的书房，哎，来两滴，就很想要进去学习。你就可以在外面看电视剧、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滴一两滴啊。尤加利，这个精油我们单方的就可以了。 而且尤加利本身还有杀菌的作用，就是 哦，这是刚才那位说的啊，这个不要细菌卷起五米高，啊，我们就哎给它抑制一下，啊，稍稍的抑制一下。这个事儿啊，还要顺带手的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我们家现在马桶也没有什么味道，我们就用那个蓝色的那个啊，搁在那个就是马桶那个水里边。这个呀，我就不止一次的跟我周围很多的朋友说，因为其实北京人很早就开始用这个东西了。我记得2000年前后，好像就大家就很习惯用这个。但其实我看过很多的这个环保人士写的文章，都是倡议大家不要用，因为它那个就是那个蓝色的物质，我有点忘了，因为它是化学成分嘛，纯化学成分。你想想，你们家的这个水，很多的小区用的叫中水，你中水冲掉了以后，其实它还是进入到了一个大的一个中水的处理的循环的系统当中，因为你一个小篮球，你就影响了所有的这个系统里面，至少是你们小区系统里面的这个水的质量，它这个化学制剂就下去了，就不环保，而且呢，也可能会都反正是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一些不好的物质，我有点忘记了，毕竟不是学化学系的，没有办法跟大家说的特别细致。但是我是非常倡导大家，就基于环保的这个理念，我们可以试一试精油的方法啊，就不要，因为大家觉得好像买一个小篮球特别容易嘛，咔往里一扔， 对， 冲多少次啊，水淡了，咔又一扔，就觉得特别容易。但是你想一想，你买一瓶尤加利的精油也很容易， 对啊，滴一下就好了的。而且尤加利里面都是一些有机物的成分，它是可以被降解的。就是天然植物的成分嘛。 对，而且你滴完了那个小篮球，它一方面就是纯化学的东西，不能够改善你整个卫生间里面的这个怎么说菌落的环境。没有意义嘛，它仅仅就是帮你解决了一个纯解决马桶的事情。而那个我印象当中它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啊什么的。 没有应该是无味的。 对，它只是说哎让你马桶比较清洁一点儿，然后好像就不会产生异味儿，仅仅是这样啊。好，我们上半段呢好像只能够时间跟大家说一个解决马桶的事情。其实说到卫生间的除味儿，中和掉它这个味道，还有其他的，我们也会在下半段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些其他的方法，还有杀菌啊，是吧，让我们整个 空 间，整个空间里面的这个味道和它的这个环境更加的健康的方法。好，大家想要了解，如果说你刚才没有记住，说你们说了那个马桶刚打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以在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我也会回复大家一些购买的渠道比较靠谱一点的，我个人觉得比较靠谱一点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给我留言，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一小段广告，还有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的节目才回来，再一次提示大家，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才会回来，也方便你们去做点别的事儿吧，毕竟时间有点长。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小说系列之德造花香四。九月是落桑的时节，据说这是最好的酿酒时刻，可杏花村里的各种花草以及庄稼仍然生机勃勃，一点儿也没有要落的样子。毕竟是北方的秋天了，傍晚时分这里已有了微微的凉意，那位来自南国闽地的女子正在示范茶道，她静默不语，端庄恬静，鸡勺壶杯茶水一致置放到位，如同一处雕刻的花阵。第一泡茶出来了，她举起茶碗的盖告诉大家，这上面有槐花的香味。不过女子并没有让人们品尝这茶的槐香，反而把茶汤款款倒掉。她说，在我们茶人看来，这第一杯茶是敬奉土地的，第二泡茶冲好了，沉凝的铁观音在壶中微微伸展，茶汤呈现出一种异样的黄，不是俗气的金黄，不是发青的淡黄，也不是寡而不慎的浅黄，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黄。女子

解决问题。但是啊，我也提示大家不要用到果香。这个果香的事儿，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很多朋友觉得，哎，果香放到家里面其他空间都很好闻呐，为什么到这里就不可以了？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动物香， 嗯， 其实是需要，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香的那个色，类似于色谱吧， 嗯， 就是跟它相对的180度对着的那个是可以味道互相掩盖的，而果香刚好应该是跟它90度的位置， 就比较尴尬， 对，所以就是用草的叶子的这样子的味道。 哎，说到这个。动物调性的这个味道啊，不可以用到果香。魏佳老师还要提示大家，厨房也是一个道理。 对，是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厨房里面需要处理一些鱼啊、虾呀、这些海鲜，包括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剩下的饭菜，然后垃圾这样的，它同样是会产生一些异味。那么这个异味呢，依旧是自然界里的味道，我们把它归结到动物香调里面去，所以咱们在洗手间里面使用的这些香气，在厨房依旧使用。 哎，不能够放在洗手间里的味道，也不要放在厨房里边。觉得说，哎，那个是香味吃的嘛，我再给它添加点吃的，来一个甜橙。为什么这么喜欢甜橙？今天这位吃粥的朋友啊说，桉树叶放在卫生间合适，气味呢很特别，而且也可以清新异味。 哎，是他用过对吧？ 应该是， 嗯， 哎，自己用过。对，我们今天之所以说到了这个草木调性的，精油可以放在卫生间，跟你直接搁桉树叶，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哦，花店买的那个桉树叶， 哎，对， 那个味道就很尤加利。 他俩是 一个东西 哦， 对，尤其是我们在花店里买到那个叶片小小圆圆的，然后挤粗上来，其实那个是小时候的尤加利 啊，幼儿版， 对，但是它那个味道还蛮持久的， 我们就直接就搁在洗手间里边去就可以了，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插花装饰，摆在洗手间里。 味道又很持久。好，谢谢喝粥的朋友提供的这个。你看你喝着粥完全不影响你听节目嘛，也没有影响食欲，对不对？但是他说手上现在有天竺葵可以用吗？ 天竺葵，我个人角度来讲是真心 非常 不推荐，非常不推荐。对， 你们俩这头摇的呀，你们是没在直播间里啊？他俩就恨不得就是把辫子绑起来，咔咔咔咔咔摇。说一下吧，天竺葵就不行的为什么呀？ 因为天竺葵虽然是叶子多一些，但是它会有花香调的那个感觉，就因为它里边有一个猫腻儿醇的成分，跟玫瑰很像，就花香不建议。在卫生间里面这样。 刚才橘子问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常备茶树？茶树也可以用。 叶子类的。 就茶树精油是可以的啊。天竺葵不要用。不要用啊。还是跟它的这个前味后味啊，也会有一个关系。 特性有关。 天竺葵不建议大家。好，说完了马桶这个部分，我们要说一下整个卫生间的这个空间。 嗯， 因为卫生间呢，其实如果说你的排风啊，包括这个让它这个干湿度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它是真的很容易滋生细菌的一个地方。 对，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的配方是比较杀菌，然后让整个空气会比较的健康起来的这个方法。好，来说一说。 那么如果说涉及到这个空间的整个杀菌，包括这个净化空气，首选的会是两个方向，一个呢是柠檬类的。因为柠檬呢本身它的这个气味就会很清新，而且它天然有一种净化的能力。这个净化不仅仅是空气上的一些净化啊，包括可能对身心灵的净化都是会有的。那另外一个茶树呢，就是刚才橘子老师有提到的，茶树的杀菌消毒的这个效力是非常强大的。 茶树，柠檬这两个都可以单独来使用。 单独使用没有问题。 滴哪儿啊？ 几种用法。第一个是比如说擦地水里面。再有一个就是如果家里有那种小喷壶，可以把这个柠檬或者是茶树加进去，两个加一起也可以，喷洒在空气当中。 哦，直接喷就可以了。 那 这个时候，因为又说到了一个不溶于水的问题，我们喷，我们是先弄一点纯净水，然后给它滴一点柠檬或者是滴一点茶树， 摇匀， 摇匀就喷，喷之前再摇， 对， 每一次喷， 每一喷，每一次喷之前都摇一下，因为它就是不容易水，而且我们要的是它在空间当中扩散的那个味道。 嗯，好，刚才那个天竺葵的朋友说，就一直以为它是木香，它是花香吗？好像橘子的意思是说它的后味儿会有一些花香，是这意思吗？ 它是这样子的，它的萃取，天竺葵的萃取是地上部分整株连叶子带花一起。但是就是这样看的话，觉得它属于叶子类的嘛，但是跟它的成分有关系。它里面的那个猫妞儿醇是玫瑰里边也是最特色的那个味道，所以天竺葵一定程度上跟玫瑰的味道很像。 哦，跟它萃取的过程和制作的过程有关啊，不单单指的说天竺葵本身啊，它属于哪一个啊，我们要考虑到说它，哎，它制作完成这个单方精油的过程当中还会添加哪一些自然的成分。 它不会添加，只是蒸馏出来获得的。 哦，获得的这个醇它就是 对 属于跟玫瑰很像的啊，一直以为是木香，哎，我也一直以为是这样，就像我一直以为甜橙可以搁洗手间一样，我没搁过啊，但是就想象嘛，觉得哎这个味道很甜，一定可以，但是哎就跟天竺葵一样，不要，千万不要啊，就会适得其反。说回到杀菌，和清新卫生间里面的味道，因为卫生间里面它总会有几个场景，比如说我们刚刚洗完澡。因为它处于湿度比较大，哎，这个时候蒸汽会多一些，这个时候适合喷刚才说到的这个喷雾嘛，就是柠檬啊，或者是茶树。 这样的话就可能不是特别适合了。但其实卫生间的这个异味除去呢，我们可以有多种方式的来去解决它。刚才介绍的直接滴马桶啊，直接的小喷雾啊，这是其中一类。另外我们可以做一些可以摆放在卫生间里面让它持久散香的这样的一些器皿和容器。例如说蜡烛。蜡烛是一种啊，那么还有无火熏香。其实无火熏香咱们现在在市面上会看到有很多有卖的，一个小瓶子里面白色或者透明的这个液体，然后会有一些小木柜插在上面，香气持久散放。只不过我们在市售买到的这些呢，它是化学的香精香料类，那闻嗅起来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同样可以利用精油的方法在家里面来制作这个无火熏香，把它就持久的摆放在，你可以摆放在那个马桶水箱上面，或者洗手台上面，或者是某一个卫生间的这个小角落里面都是可以的。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来制作。这个熏香的过程，因为它原来的那个香水嘛，所谓的香水靠这个小木棍儿啊，这个小花朵呀可以散出来，是因为它整个是液体。那如果我们自己做这个无火熏香的话，也是刚才的原理吗？我是直接给它插在精油瓶里啊。把那小木头， 我们 要一个什么样的配方啊？ 我们可以利用酒精来解决这个问题。 医 用酒精就可以。 75% 浓度的那个。 75% 浓度的没问题，可以用的。 好，我们给大家一个比例吧。比方说75%浓度的多少毫升的酒精，然后配上几滴的茶树或者是柠檬，可以自制成这个。 相对来讲呢，咱们卫生间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小。不会说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方空间的地方，那么给到大家一个1%或者一个2%的一个比例就足够了。也就是咱们拿一个100毫升的瓶子啊，里面放上100毫升的这个酒精。如果是给到1%的话，咱们放20滴，就 OK 了。 哎，这个很好解决，因为我之前去药店买过那个75%的，它差不多一个小瓶儿， 正好 100毫升， 没错。 啊，好了，我把那个拧开，只不过那瓶儿长得不太好看，你把那个医用酒精这几个字儿啊，给它遮住，贴上一个什么小丸子啊，机器猫啊，就是反正就哎，你可以装饰一下那个小瓶子，还或者弄一小袋子给它遮起来，然后直接就可以插上小木棍啊，小花朵呀、滴上20滴 精油、 精油，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柠檬、茶树、 尤加利 都没有问题，单方 的，或者是你想自己调出一个味道也可以。他们这三者之间加在一块儿还好吗？ 这三者加在一块儿还好还可以，没有什么太多问题。咱们又说到了刚才这个香气的相互协调上面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到这些所有的香味，其实它都是来自大自然的， 都是自然界内的香味，所以呢根据自然界内的香味是给它进行了一个划分。 嗯 啊，所以划分会分到草木类啊、动物调啊、花果香啊，还会有一个粉质香，会分到这几类。 嗯， 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掩盖动物调性，一定要选草木类的。 嗯 嗯，千万不要选花香调的，粉质香也会很恐怖， 果香也不要用，嗯，也很恐怖。好，说到柠檬，嗯，朋友说柠檬啊是我常用的百宝箱，喝水佐餐除味儿，对，柠檬确实挺好的啊。 嗯， 但是呢是这样，你喝水呢喝的是柠檬片儿， 对， 这除味儿呢用的是柠檬精油。不能喝啊，这个稍微，但是呢，哎，这个如果是你的百宝箱，可能家里会常备，所以我们就不用特别的去买了。今天我们还是以说，哎，你们家里面会比较常备哪些精油？像我常备茶树的话，哎，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来 茶树， 哎，不需要专门再去买尤加利。 嗯， 说到洗手间除味啊，微博上面还有朋友在提问，我们来回答一下。同时呢提醒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想要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话题，想要咨询一下说，哎，那我去哪儿买比较靠谱啊，或者是买什么样的适合我们家的这样一个情况，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给我留言，就在我们这个洗手间除味妙招这一条下方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回复大家，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说洗漱和马桶啊，就是这个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嘛，化妆品也是一个味道很浓的地方，但是这样啊，说到化妆品啊，我个人真的不太建议大家在洗手间里化妆。你护肤品你搁一点儿也就算了，因为化妆品它很怕这个潮 气，潮 湿热和潮是很怕的。所以呢，一看提问就是一位男士，你媳妇儿在洗手间里化妆吗？你再回家观察一下。就是哪怕他是把没有专门的梳妆台，他也是会把这个化妆品放在卧室的其他的地方，哎，他不会在洗手间里或者拿到洗手间里化啊，不会长期储存在洗手间。那你说到护肤品的这个香味儿，还有他说这个洗漱盆下面的柜子 啊， 也是味道散发的死角。 啊， 嗯， 如果说这个味道的话，我刚好有一个小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啊，就是我们平常在家都会有喝茶， 嗯， 喝完茶的那个茶叶不要扔掉， 哦， 把它留下来， 嗯， 然后晒干，用那个无纺布的袋子装回来。装回来封上口，直接放到我们这种死角的这柜子里面。 嗯， 同样也可以滴上你喜欢的精油。嗯，它会茶叶本身的这个味道混合精油的味道，逐渐的慢慢的在这个空间里面散发出来，帮你改善。 一定要是喝过的是吗？ 如果用没喝过的有点奢侈。 不是，茶叶本身也分好坏吗？就是也分便宜的和贵的。 茶叶本身也是叶子啊。 哦， 叶子 也是可以，只不过说它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浓而已。 对， 嗯，其实有一些，比方说最近我就接触到这个茉莉花茶，哦，当然，茉莉又涉及到花香了，是吧？ 嗯， 也不太适合放。那，啊，我们就放一些其他的，因为茉莉花茶就属于味道比较浓一点的， 嗯， 啊，自己的味道比较浓的。其他茶叶确实，就你不管是没喝的时候还喝过以后，它自身的味道没有那么浓。 嗯， 我们可以把它晒干了，放到这个小茶包里面。啊，有那种就是我买过啊，为了放这个红茶不用把它滤出来， 哦， 啊，那种小茶包咔一记，然后滴上你喜欢的其他的这个 叶子类的 啊，不管是尤加利呀，啊，还是柠檬啊啊都可以滴，嗯，直接放在洗手间，放在柜子里，其实放在台面上也行，对吗？ 其实如果是放在台面，我更推荐的还是做成蜡烛或无火熏香，它会比较漂亮。 嗯， 然后像放在这种小柜门里面的，那液体就不方便了，那会不会倒啊？会不会洒呀？啊，所以推荐放在柜子里面，我们用小茶包。 哦，哎，嗯，这个我突然想到了，那所以呢，这个茶包能放衣柜吗？ 哦，也不错啊，也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可以 是吧？那既然可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 嗯，对。 嗯，因为衣柜里面也会多多少少，大家也是各种提问啊，说希望它哎更清新呀，啊，不希望留有这个洗衣粉的味道啊之类的。嗯， 放在衣柜里面，我们在精油香气的选取上空间就更大了。 嗯，这个时候花香果香都可以了啊， 这个时候 就是看你自己喜欢。 对 啊，好吧，这位男士说，我认为化妆品和护肤品是一个系列。你看看，你看看，男士们，护肤品啊，我来跟你解释一下。护肤品顾名思义就是保护皮肤的意思啊，就是那些抹上去 看不出来妆容的，好不好？不是粉啊什么的啊，就是一些比方说面霜、眼霜，这叫护肤品。你所说的化妆品，它得有妆啊，它得能够哎，就是能够看出不一样来。那叫化妆品，好不好？那这个时候粉底呀、啊、粉底液呀、啊，啊，这个还有什么腮红啊什么的，它都是粉末状的嘛，你就不太适合放在洗手间里边，它容易吸潮，好不好？反正你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了，就无所谓。反正你媳妇儿一定会好好用，不会把这个化妆品搁在洗手间里边就对了。护肤品，如果也担心它会有一些味道的话，那我们比较建议大家刚才那个方法。很好。所以我们最后收尾的话，两位还有什么没有跟我们讲到的部分吗？我还没有想到的部分。 其实刚才在想说，这个动物的味道，除了卫生间里有， 厨房里有， 还有一些是家里有小宠物的，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动物的香在，动物的味道 不是香味， 对，客厅啊或者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小宠物很小的时候，它又注意不到这个，教不会嘛，所以可以用刚才说的那个。配喷壶啊，可以在其他的地方，就比如说它有过一些排泄之后，缓解局部的这个味道，叶子类的，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尤加利啊、茶树啊，这个柠檬其实是味道比较单萜烯类的嘛，还有一个是我们之前也提过的，也是叶子类的香茅， 香茅又驱蚊。 还 又防蟑螂 驱虫 对，然后就 有去异味， 对，好神奇啊！家里面有宝宝有宠物必备香茅精油。哎，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节目做多了以后会发现有一些真的很需要在居家常备的单方的精油，比方说像香茅、像柠檬、像茶树，都非常推荐给大家。你刚才说到这个小宠物，是真的，我觉得有一些的朋友，因为你自己精油，比方说像香茅、像柠檬、像茶树，都非常推荐给大家。你刚才说到这个小宠物，是真的，我觉得有一些的朋友，因为你自己长期跟这个宠物处在一个空间，你自己不觉得，但是你请朋友来，你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瞬间，就是你朋友一进到你家说，你家养狗了吧，是吧？就是这样，但倒不是说这个味道已经极致到说他你的朋友不能忍，但是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提示信号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推荐给大家刚才我们说到的，在洗手间、在厨房都可以用到的，配这个喷雾的精油都可以用，然后呢还有我们非常万能的香茅精油也可以。不是你们上次是谁问啊，说楚小强啊说了多少次啊都错过了，这一次再跟你说一遍啊，香茅就是那个楚小强的，滴在抹布上直接擦你们家的台面，然后擦这个柜子里面啊，拖一下地都可以，没有问题，反正它也不容易水嘛，它就会在形成一个保护层就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跟魏佳老师还有橘子老师聊到这里咯，这些方法都学会了吗？如果有一些没有记住的，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搜我们乐享生活四个字，听一下今天的节目回放就可以了。微博上面也可以继续的来向我们提问，两位老师抽空也会回答大家。同时呢想要知道说这个怎么买，说了这么多了，在某宝上面不敢买不靠谱，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也可以跟我们提问。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再见咯。 满地花，我望着你对你说我。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